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每天都在。 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它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绿光啊，我还记得很小时候听这首歌呢，当时完全没有概念说哎，绿光到底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孙燕姿在里面唱的时候最奇妙的那种际遇，翻山越岭之后的遇见，其实就是我们在小红书啊或者在旅行过程当中看到的天上的一种奇观，也就是极光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包括一些延时拍摄，而那种真正的视觉冲击是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好了，我们回到音乐当中，继续来听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新的鞋子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好踏实，月光照亮你的眼睛，爱我的心你不休饰，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见面 着，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倒数开始，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倒反相思，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再说再见，就开始。 属于你的旅行， 帮你实现心底所有。 这是来自 OCity 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Hot Air Balloon 啊，热气球。你在他们的单曲专封上面也看到了，就是五彩斑斓的一个样子，让人很想到这个天空当中乘坐的热气球，去享受一下那种不同视角之后看到我们地球家园的感觉，看到城市的那种感觉。而且呢，这首歌哎，你听上去会觉得轻快、很爽朗、很舒服，也会能联想到之前的一部很经典的动画电影，叫做《飞屋环游记》啊。虽然说不是热气球了，但是的确是靠气球把一个老房子给带起来的，那样的一个奇特的旅行，应该是每一个大孩子或者说小孩子都曾经梦想过的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在本周的下半时段依旧会有新的一些运动或者健康的主题要分享给你。 镜头留给光明，把失去的留给风景，你告别那个你，收获了完整的自己，悲伤若不惊醒，曾修炼温柔爱情，那伤害你的从来不曾打败你，深渊都是倒影，你看看它就是你，往前走吧，时间给你唯一的真理，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花时间再升起， 相信爱会等在下一站，花时间慢慢来，生命中好与坏，美好痛快付出爱，不要再停下来，为错的而喝彩，那个更好的你不从水 题，你等世界回答你，时间会告诉你，你会亲手揭开谜底。 时光不用斟酌再流淌，摩天轮慢慢的旋转，约定留下交换的星光， 媲美那颗星星的孤寂是我们藏不了的心，勇敢用心拼成这个噩的梦境。 在意约定着废墟至少建立自场， 就当作银河里那小小的怪蛋，谢谢你还穿着最爱的形状， 耐心地收集着点点璀璨， 我们努力地微笑着，那才是勋章， 不要有了遗憾斑驳了星光。 给了一场梦，那我逛遍了这里，然后再去做你导游， 界限的星光洗礼所有伤痛，留下的只有一起陶醉的感动， 那是流星的尾巴还是惊鸿一瞥，在于你看它的角度有什么不同，沧海一粟也会有期待燃烧着遨游，坠落在属于我们的天空， 我们赤脚奔跑着在这星光，一想而过那些填不完的旅程， 住在枯星座树上的故事，那是我们一笔一画勾勒出的秘密， 随手抓住那颗属于你的星星， 你在负责我们付出的所有， 为把那个很饿很饿的梦，一碗银河够不够， 如果有烦恼就丢在路上， 如果是风景就让它难忘， 简单的梦想最真的玩伴， 这座乐园不打烊， 时光不用斟酌再流淌，摩天轮慢慢的旋转，约定留下交换的星光， 疲惫那颗星星的孤寂是我们藏不了的心，勇敢用心拼成这个乐的梦境， Thank you.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Flew by, goodbye to the good vibes. What we thought were the best times. Nights out with the people I love. Now I'm lost in the neighborhood. They raised me, praised me, made me who I am. My father was twice the man. And now that pain's resurfacing. Brooklyn don't feel the same. Maybe I'm the one who changed or the one to blame. Another dream down the drain. And 10 more before I get on that plane. I swear I knew just what to say. The salt air on the tip of my tongue.A good life, fell hard for the wine in France. I didn't call you back cause I was learning to dance. This is who I've become, the salt air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Wish I was good enough for anyone. No, I won't unfold, I know cause I got this feeling. I ain't never giving up, I ain't never ever, I ain't never ever giving up my pride. I ain't never letting go, I ain't never ever, I ain't never ever gonna sell my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想要靠戒糖来抗老的人呢，都会听说过一个所谓的糖化，而糖化实际上就是一种非酶糖化的反应啊。那么在1912年呢，曾经的一个法国的化学家就发现了，在加热食物当中的某种反应可以让我们的面包变得焦黄，让烤肉变得飘香，而这就是所谓的糖化反应在起作用。那么关于戒糖呢，想要了解更多这些专业的知识啊，包括一些研究报告呢，一些建议呢，可以持续收听我们本周的活力派。 Stay away.

我们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 汽车声打破宁静，听得见却看不清，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最近 是安静，不要看我眼睛，不再透明，路灯下你的身影是最远的距离， 之外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明天的明天还会来，你一直都守望在天籁，是一束光把世界都照亮，让我们笑着去流浪，家就在天之外，有一个等待，倒数的爱，黑夜慢慢散开，闪烁的尘埃，温暖每个存在。